第一篇孝顺 第八则，父母年老生病时，要尽心尽力照顾，不可弃父母于不顾。二解，百善孝为先。在现代社会已经渐渐被淡忘，不但实践者寥寥无几，反而弑父母事件层出不穷，甚至父母年老生病，有些子女或者推说工作忙碌不加闻问，或者弃父母于不顾，真是忘恩负义，久病无孝子啊。父母生病时，我们要帮助父母看医生，用药要谨慎小心，先至不会因误诊或者食错药，未按时服药，用错剂量，而危及父母身体的健康。父母从小辛辛苦苦照顾我们，等到他们年老体衰的时候，正是为人子女回报父母心恩的机会。百孝经云，羔羊跪乳尚知孝，乌鸦反哺孝亲颜，人岂可不如禽兽。2006年全国大校长选拔，选出高彩云、张庆云等八位孝心孝行模范，其皆能力行孝道伦理，遵奉传统道德，是社会温馨的泉源，足为众人表率。只举两个例子介绍如下。 故事：高彩云高龄81，侍奉百岁母。高彩云感恩于养母苦肉的辛劳，81岁的她尽管自己患有骨质疏松等的毛病，身体健康状况不好，但是对于已经有百岁高龄的养母的生活照顾，却是无微不至。她虽然住在低矮的日式木造房子里面，简陋的摆设，靠住低收入户补助的微薄收入过日子，但是这一对养母女的亲情互动，却是令到整间屋盈满温馨。个性温和含蓄的高彩云，女儿远嫁台北，从小苦肉长大的侄女亦都结了婚之后，屋企剩下她和养母。已经100岁的养母仲听，近年更加因为骨折造成行动不便，成日要卧在躺椅上面，生活起居全部都仰赖高彩云照顾。高彩云自己年纪都唔细啦，骨头疏松症令到佢原本已经矮小嘅身体更加驼背，但系对养母嘅照顾仍然系全力以赴。只要养母唔舒服、喊痛，不论白天定系半夜，佢都会马上起嚟为养母擦药、搓背按摩。养母想食乜嘢，佢亦都尽可能满足老人家嘅要求。老人服务老人，辛苦自然系不在话下。但系高彩云日复一日，无怨无悔。喺佢嚟讲，能够回报亲恩就系最大嘅幸福啦。 故事：张庆云陪伴老父，远如现代老来子。张庆云从小就丧母，18岁到军中服务，表现优异，曾当选国军各类典型模范，深获部队肯定，有好好的晋升机会。 但是有感于父亲年高老迈，相处时间有限，41岁毅然退伍，回家陪伴老父。张庆云的父亲今年93岁，7年前因病造成记忆力和生活自理能力都衰退。为避免父亲发生意外，以及随时可以注意突发状况，张庆云亦都将屋企内外改善成为无障碍空间，例如墙壁、橱柜、门窗到处装置扶手，仲结合资通讯科技，以三度空间创新方式来照顾父亲。张庆云的三度空间照顾法是除了利用他的眼睛观察父亲的需求之外，亦都在父亲可能的活动范围区域装置高科技观察系统和感应器，了解父亲的动静。例如落床处的感应器响起，他就知道父亲起床；餐厅感应器一叫，就知道老父想吃东西；客厅门口感应器有反应，就知道老父想走到门外散步。只要家里任何一处感应器作声，他都会立刻放下手边工作，陪在老父身边照顾，让老父如愿。此外，张庆云更常以唱童歌、玩脚趾运动、打手掌游戏、算加法斗快来防止父亲脑力退化，好似老来子咁样服侍父亲，令人赞叹。 故事：不孝的果报。古代有一位叫做袁谷嘅人，嫌自己嘅母亲年老多病，就叫佢个仔将奄奄一息嘅母亲用绳子绑好，摆喺破车上面，推到山林去，抛弃不管。袁谷见个仔翻嚟，就问佢啦：哦，你做咩又将绳同埋个破车带翻翻嚟啊？佢个仔就咁答佢啦： 呢条绳同烂车系要等你老嘅时候用噶。 呢句话惊醒咗袁谷，呢、这个唔系正正就系善恶之报，如影随形嘅现世报咩？故事。佛陀的尽孝。有一日，佛陀在灵鹫山结下安居，忽然心中起了一阵莫名的哀思。他预知父王的健康将发生问题，果然没几耐，由正饭王那里派来的使臣已经停堤门外。不一会，使臣拜见佛陀，就告知了父王病重的消息，并要求佛陀马上回宫。佛陀得悉了父王的病讯之后，知道不能够耽误了，就即刻带着难陀、阿难、罗侯罗等诸弟子直奔迦毗罗卫城而来。93岁高龄的净饭大王这个时候就等着佛陀的归离诀别，宫殿入面气氛显得非常的悲切肃穆。当佛陀进入内殿的时候，宫女们忍不住想放声大哭，但是立刻就被佛陀阻止了。佛陀走近病榻细察父病，知道已经无法挽回了，不觉也都黯然神伤。这个时候，一旁的难陀和罗侯罗等人早已经满腔热泪了。净饭王这个时候意识尚算清醒， 见到佛陀归嚟，唔知道系欢喜定系悲哀，亦都老泪中横，紧握住佛陀嘅手。 父王，唔好难过。西园基门，当作观西方极乐净土，一心称念阿弥陀佛，速求往生彼土，即得解脱。 佛陀为净饭王略述极乐净土种种庄严的景象，以及如何一心念佛就能往生彼国的简易方法。净饭王依照佛陀的开示，当下立即放下万缘，一心默念阿弥陀佛，佛陀亦为之助念。果然无奈净饭王就安详去世，满室异香，一刹那间神识已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了。净饭大王的遗体经过一昼夜之后，香油沐浴，又用黄绸裹前全身，然后入殓。在出殡那日，佛陀为报父恩，虽然贵为人天至尊，但仍然亲自同阿难、难陀、罗侯罗等人抬住净饭大王的棺木走出宫城的时候，迦毗罗卫国的人民一见佛陀如此孝亲，都感动得流下泪来，跪在路旁膜拜不已。这种感人的场面真是稀有难得。佛陀既救父王慧命往生极乐于前，复为父王遗体亲任抬棺于后，处处示现世人，凡佛弟子必须孝养父母，慎终追远，以报养育之恩。前者是出世法，后者是世间法，佛陀无不周全顾道。这种孝顺的行为真是给了我们作最好的榜样。